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。 童如一辈子收过两个徒弟，一个蒋鹏，一个韩暮春。蒋鹏是代役从事，本不是他门下弟子，受一位先世老友所托代为照看。蒋鹏不愿意丢开自己本来的师父，便只在他的门下做挂名弟子，一年倒有半年多在外游历。他资质平平，为人略显老实木讷，没有什么害人的心思，也不大会防人，对童如尊敬有余，并不十分亲近。同这位挂名师兄相比，正牌徒弟韩暮春就浓墨重彩太多了。童如有时候会想，如果韩暮春这辈子命数平和一些，少年时代少些坎坷，没有机缘巧合地拜在他门下，说不定能在凡间出将入相，至少也能成为一代鸿儒。这想法纵然有童如高看自己宝贝徒弟一眼的缘故，却也并非无中生有。韩暮春虚岁十二时，当年秋闱桂榜题名，中了解元，也算是轰动一时，上抵圣听。次年本应入京会试，恰逢其父病重不治，他母亲难产早逝，自小同父亲相依为命，亲情笃厚，便也无心再考，带着几个家人奔丧回家。途中好死不死遇上了流寇作乱，家人都死于贼人刀口下。韩暮春命悬一线的时候，正好被采药路过的童如救下。老百姓们过去有种说法，说有一种人太过聪明伶俐，是人精，人间留不住，必然早早从哪儿来回哪儿去。韩暮春可能生来就是个夭折的命，被童如顺手救下，好像只是走了个小小的岔路，百年后依然回到他自己薄命的正轨。韩暮春十三四岁的时候被他带回扶摇山，拜入童如门下以后，自此见识了修士与凡人的不同，便绝了功名之心。一个孩子多年寒窗苦读，说气就气，连童如也忍不住问过他： 小春，你多年寒窗苦读，一朝放弃，值得吗？ 韩暮春把不知堂外的花养得膀大腰圆，一边挽着裤腿浇水，一边漫不经心地回答： 修士与凡人只能选当一个，哪能两边都站着？ 有何不可？ 凡人和修士们天差地别，若神通广大的修士们都掺和到凡间势力，凡人岂不如蝼蚁？人间岂不要大乱？凡人们乱了，对修士们有什么好处？修士们一个个不是生产，哪怕辟谷御物，总还得穿衣服吧？总还要偶尔奢靡享受一下吧？炼器总得要各种材料吧？若是能买到，谁会自己天南海北的去找？要是修士也同凡人一样，那么大家肯定要分出三教九流来，肯定有争端，造那个杀孽，大家伙一起走火入魔吗？ 童如从不知他暗地里还替天下操这个心，简直有些不认识他这个吊儿郎当的徒弟了。韩暮春哼着小曲儿嘀咕道： 所以嘛，掺和在一起对谁都没好处，都说大能会飞升，我看九层经楼里也没记载谁飞了。师父，你说飞升会不会就是一根萝卜呀？ 是什么 萝卜嘛？挂在驴鼻子前，修士们都是跟着萝卜跑的那头驴，有飞升这根萝卜吊着，修士们都只好一门心思的追，也就没空祸害人间了。 胡说八道，就知道胡乱编排。我让你修的功法你研习的怎么样了？ 童如听他越说越离谱，终于出手在他脑袋上拍了一掌。韩暮春得意洋洋地一甩胳膊上的泥点子： 倒背如流。 童如被他气得火冒三丈。 就是倒背如虹，你不用功修炼他管个屁用。混账东西。 韩暮春聪明绝顶，只是懒。他用功好比磨刀，每次堪堪卡在童如能勉强放过他的那条线上，多一分力气也断然不肯用。单是拿捏揣度上意的这个度，就不知要费多大心思。可他似乎宁可费心思也不肯费力，把本以为自己得英才而骄的童如愁得要死。但蒋鹏常年不在，就这么一个宝贝徒弟，童如从半大少年一直看着他长成一副芝兰玉树的模样，也不忍心太过苛责，有时逮着闲时便不由得念叨他几句。 小春，我们修道之人如逆水行舟，终身被大道引着，被寿数追着，不敢懈怠清闲丝毫。人的资质的确分三六九等，你的天资也确实有可称道之处，但是在这条路上走的时间长了，你就明白，运气与心性其实远比资质重要。 师父，喝茶。 韩暮春乖巧的沏茶奉上，面上依然是一片嬉皮笑脸。童如一番苦口婆心被他当成了耳边风，也没接茶杯，劈手将旁边一本闲书拎过来，照着他的脑门抽了一下。 巨人老爷，什么圣贤书把你教成了这副德行？嗯？ 他并不真打，韩暮春也并不真躲，只是微微缩了缩脖子。 读书也不是我想读的，我其实一直就想当个普通花匠，只是我爹身体一直不好，总说恐怕看不到我长大成才，我才想着早点考个功名让他放心。现在我爹也没了，我就师父你这么一个亲人了。 韩暮春说到这里垂下眼，看着茶杯里微微晃动的水面，面目在水面上模糊不清。童如被亲人两个字说的心里一颤，韩暮春双眼一弯， 我当然就好好孝顺师父了。等 他本想说等你老了我来照顾你，后来想起来师父似乎是不会老的，于是临时改口道， 等春天一来，你看这扶摇山上开满姹紫嫣红，心情一好，修行都能事半功倍呢。 臭小子，说了半天还是想当花匠。 童如放不下脸，心又软，无言以对，只好翻了个白眼儿。这一年春来，扶摇山上果然分外热闹，山花烂漫，凤蝶成群，腰鼓中百鸟惊诧，竞相来看。韩暮春一长一短地挽着裤腿，远远地坐在一个飘在空中的花锄上，兴高采烈地冲童如挥着手， 师父，看我给你种了一山的花。 童如一直觉得自己仿佛命犯孤星，多年来不是在修炼，就是在跟道友切磋，还从没有人待他这样亲近的肆无忌惮。他一见那面带讨好的人，当场就原谅了败家徒弟前几天将他的符咒偷出去卖了换酒喝的小事。相依为命便不凄凉。暮春将至，花将败，童如舍不得，想使个法术将他们保下来，却被韩暮春拦下了。 败就败了，明年还在开呢，春华秋实，绿阴白雪，轮换更迭都是常事，各有各的好处，别为了一个耽误另一个。 大能们飞天遁地，免不了矜持暗生，自觉万物唯我独尊。童如听了这番论调，又感触又自嘲地想到， 也是，尊得那么多干什么呢？时间长了不无聊吗？没有好处的事。 人之所以会期待明年，正是因为有枯荣盛衰。 败了的花被韩暮春收起来，加了蜜，酿了几十坛百花酒，挨个埋在树下。为这，韩暮春耽搁了七八天符咒功课，叫童儒罚了个底朝天。而后一季过去，树下变成了一道人间美味，配上后山小河里的肥螃蟹，正好比佳偶天成。每个人都想多活几年，可如果活着是受罪，亲友全无，枕戈待旦，不得片刻安宁，那么又有什么趣味呢？这道理童儒以前从未想过，他有印象以来就一直在扶摇山上没日没夜的修行，没滋没味惯了，成日里如喝白水，也不知道什么是甜，什么是苦。直到有了韩暮春，几百年匆匆如浮光掠影，只得这一点滋味，尝得他神魂颠倒。甜是百花酒的甜，苦是他三魂附在铜钱中看扶摇山野草萋萋再无人种花时的苦。童儒看着他的小春栖身在一只黄鼠狼的身体里，每逢深夜便在风灯凌乱的不知堂里长久的静坐，细细的眼睛半闭着，好像在参一道别人不懂的禅，又好像沉浸在掌门印经年的记忆里。童儒不知道自己在掌门印中有没有留下什么，也不知道韩暮春看见了没有，更无从探知他若是知道该作何感想。仿佛甜只有一瞬，苦却苦了很多年。再相见是在生人不可及的忘忧谷，韩暮春以自己苟延残喘的元神将他残存的一魂困在忘忧谷，其实只是画地为牢。纵然元神消散只剩下残魂，童儒也是问鼎过北冥的人，真要挣脱，韩暮春那对于他来说始终稀松平常的修为不见得能管什么用。不过纵然千刀万剐，童儒也十分甘之如饴，他有些诚惶诚恐地接受了自己受刑于天地魂飞魄散的下场，因为和某人同生共死简直是求而不得。只是再没有百花酒了，童儒以前总觉得这宝贝徒弟为人太过温和，有点随波逐流，后来才知道，凡人也好，修士也好，一辈子只要有那么几件事九死不悔就够了，其余细枝末节就随他去了。 这么多年，你在掌门印中都看见了什么？ 这句话童儒始终也没有问，直到魂归天地的一刻。那一刻韩暮春忽然亲密过头地拉住了他的手，看他的眼神里好像有一片浩渺的星河。 直到相思了无意，为防惆怅是轻狂。 想必若能死而无憾，就算是飞升了吧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